厨房水电改造，首先我觉得你拿到房子之后，有的是新房子是吧，可能就是一些墙皮你要拆掉就行了，但老房子的话你要拆除，拆除的过程当中你要注意一些之前的老管路啊，包括老水电有一些不合理的，之前的房屋肯定有一些不合理的，比如说一些墙可能要砸的，到现在的水路呢现在的电器也很多了，比如说你家的净水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可能要各就是根据你自己的生活需求你可能添的比较多了，水电气这一块呢一定要，我觉得给水电之前呢，因为它牵扯的橱柜啊，牵扯的热水器牵扯的净水器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在做水电改造的时候呢，一定要让橱柜的师傅橱柜的设计师上门和你的工长一起沟通这个水电的位置，因为橱柜怎么设计他要和你的工长去沟通一下，橱柜水电应该留多高，比如说你的插座橱柜里边要放什么微波炉这些东西的插座留在哪里，水管留了多高合适，这些一定要注意。 因为现在很多的厨房呢都是一个电器大荟萃的地方啊，它这些插头啊，这些插头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就是说事先心里一定有底啊，具体这个插头跟哪开呀、高多少啊，低多少，这一定要都弄清楚。 它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尺寸，比如说你的微波炉在什么位置1.7米，大概1.7米、1.8米那个样子，留一个插座留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你的工操作台的这个插座，比如说电焊水水壶啊什么这些东西，要离你的水龙头的位置要离多远，离你灶台这边的做饭的地方，离火源有多远，离水源有多远，然后离你台面的高度有多高是你正常的一个插座比较插上去做饭加上你的电器这些东西比较就是随手可插，因为一般女性在厨房做饭比较多，你要弄得很麻烦的话这个不太好，如果插座留得过于高，台面一坐然后85度、85度就会把插座呢盖到下边去了，插座和吊柜之间呢还有一个距离，如果说这个插座你安排不好的话，你可能橱柜吊柜一吊完之后呢就可能会这个插座就放在吊柜里边去了，还要在吊柜下边开孔啊之类的，这个很麻烦，而且很丑，所以不美观了，咱们装修的这个意义就失去了，所以一定要请专业的橱柜的设计去上门和你的工长在改水改电之前一定要有一个紧密的一个沟通，根据你的意见你需要哪些电器你需要哪地方走水管水器之类的有什么电器的，提前给橱柜的设计师和工长沟通一下，然后他们去有专业的多年的经验给你一个合理的一个水电改造图 建议 对， 其实在厨房它的这个装修当中的有一点就是地面防水的处理，像一般洗手间不用说大家觉得这个得做防水，那么您觉得厨房它的地面是不是也应该要做防水处理？ 厨房一定要做防水，卫生间一定要做防水，为什么呢？因为厨房里边它有很多水管路是放在这个橱柜里边的，比如说它的水盆下边的水表肯定是在厨房的然后如果说这个地方你不做防水的话，一旦它这些焊接处包括他们的这个特别是二手房，他们这个水表这个地方很脆的时间一长都8-9年、10年以上，然后时间经常不动，偶尔会把这个水管万一是漏水了还好一点特别是这种八字阀万一就是有断裂的现象，你泡水了就会顺着这个下水管道煤气管道还有咱们家公共烟道和地面接触那块它会渗到楼下去，甚至能泡到你如果在18层能泡个15层跟你家水大，所以造成楼下的很大的影响，对你自己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防水呢我觉得厨房至少要沿墙面做上去50公分以上， 50公分 对有必要的话我觉得整面墙或者1米以上都可以，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好，要不然的话给咱们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太大。 所以呢像刚才您说这个地面防水应该往墙面延伸50公分以上 对 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因为这个厨房有很多这个水路暗藏在橱柜里边刚才您也说了，一旦发生渗漏流到地面以后呢会通过燃气的主管道这个主下水的管道烟道与地面的这个 板楼接触的位置就会渗漏到楼下了啊。对于你家里啊，对于楼下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另外，在厨房的烟道这个位置，我们要安装什么？要注意些什么呢？ 厨房其实你看它这个位置，其实厨房你看它就可能在你房间里边就占个两三个三四个平啊，一般情况下三四个平四五个平那个面积哈，但是呢它厨房牵涉的问题有很多，水管路然后电路是吧，还有一个经常咱们做饭的有一个问题是公共烟道的问题。 对， 公共烟道这个地方呢，你别看它不起眼，但是它会给你招来很大的麻烦。比如说你家烟道上面有如果不通畅，大家都在同一时间做饭，如果你家烟道在装的时候拆除了进来看没有检查烟道是否通畅的时候呢，你装上之后烟管什么烟机都装完之后这个不通畅，你怎么办呢？就没办法，你要拆顶啊拆橱柜弄得很麻烦，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搞这个厨房之前呢，一定要检查烟道是否通畅，而且呢在你就是检查通畅以后呢，要看这个烟道上面一定要装一个防盗烟的止逆阀。把烟，现在一般人很多都是为了美观把烟机的烟管走在顶上面过，走在顶上面过呢，那你的烟管呢是直接插到烟道里边的，那个接口处一定要装一个止逆阀，是别人家做饭防止别人家做饭往你家反味的一个东西，这叫止烟阀，一定要装啊。这个东西就是虽然说是小东西，但是后期呢，如果你不安这个的话，因为现在楼层都比较高，风压比较大，会别人家你还做个酸菜鱼啊，做个什么东西呢，人家还没吃，你还没吃的，你家先闻到这个味儿了， 是 特别麻烦，整个房屋全是这个味儿，很头疼的，所以一定要装这个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哈，我们正在屋里聊天，突然就发现辣椒的那个辣味儿就飞进来了。后来我们觉得窗户也关着，门也关着，怎么会呢？后来发现就是烟道的问题，一下就反渗过来了。 对， 因此像刚才您说的，在厨房烟道位置一定要安装上止逆阀啊。这个止逆阀的安装呢，就是防盗流的。 防盗流、 防盗 空气倒流，它的压力就是，比如说抽烟机，它那个烟就是烟筒啊，它是往上拔的。你要不是不装这个东西呢，有的它烟道不太通畅，楼下的做饭的时候呢，它会顺到你那个烟道里边去，往你那个烟里边去排倒烟，会别人家做饭的这个味儿啊，包括平常的风啊，刮大风。会听到就也很瘆得慌，吓人。这个 是的，是的，有时候出声音的都不知道是哪带来的。 对，而且比如说老房子、老楼，像这种小板楼的话，它里边还有一些什么蟑螂，老鼠可能现在少了一点，但是蟑螂这种东西很多，它会顺着这个烟道爬到你烟机 溜进来了， 溜进来。如果我不知道你，就是我前几年我们去客户家，有时候我们拔掉那个烟管，发现那个烟道里边爬出来那个蟑螂，死蟑螂好多好多，都在他那个烟机那个上面。烟机已经流到它烟机子上面，打开里边全是这种东西，所以呢这个东西很有必要要装一个防盗烟的止逆阀在顶上面。 对，另外呢现在很多的燃气热水器啊都是那种这个气的啊，不是电的啊。那么我们往往把这个燃气热水器呢也是安装在厨房，那么在安装在厨房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 燃气热水器啊，这个东西之前大家用电的比较多， 对， 因为现在的电的呢，它是有一个局限性的，比如说60升的，它可能只能洗三四个人啊之类的洗澡，但是燃气热水器呢和电的区别是在于哪？燃气热水器呢，只要你有燃气，只要你有电有水，它就可以一直在烧热水，不限制你的人数，不限制你的人数，所以现在选择燃气热水器的人呢比较多，燃气热水器装在厨房呢，有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烟道，排烟，燃气热水器它是，是靠也是相当于一个水壶的一个性质，下边烧的火，然后上面一个水箱，然后水箱上面盘了那个火排上面盘了一圈管，几圈管子，瞬间能把这个火能烧，那个水能加热，然后出来是热水，所以它有一个排烟，就是在这个燃烧的过程中有一定废气，一定要排在室外，不能排在 油烟机那个公共烟道里边去，不能排在室内，一定要通在室外边，那个烟筒要露出来大概有20公分以上吧，20公分以上，就是唯一为好，我觉得，因为它这个排的这个烟呢，废气呢，它是直接从热水器那个烟口排出来，热水器它燃烧的时候的温度比较高，它的温度呢也这个废气的温度也相当高的。那个烟管啊，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注意没有，那个烟管如果是夏天冬天排出的话，那个烟排出是冒白烟的，白烟，所以它那个温度见到冷空气以后它会冒白烟，那个温度比较高，如果排在公共烟道里边和油经常在一块会发生很大的危险，也不是你一家的问题了，如果发生危险这是一栋楼的问题，很严重的，所以拒绝排在热水器排烟管排在抽烟机那个公共烟道里边，一定要排向室外通风的位置，比较好。 好的，那么就是说燃气热水器安装在厨房的时候，一定不能把这个排烟管呢排在就是烟机烟道里边，一定要排在室外。 对，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 另外这个厨房的燃气管啊和这个水管的阀门，一般都是在厨房的哈，这个地方也是要不能够封死，而且能够使用啊，相对比较方便一点，是吧？ 是的，没错，有的人是为了美观啊，你到家让橱柜的师傅让橱柜的设计师，哎，我想把这个管子包起来，看上去不美观一点，然后呢觉得这个漏这个管子呢有时候有油很难打理，他就会要求这个管子包起来，但是这种没有出现问题，但是一出现问题你真的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那种感觉。这个东西我建议所有的就是有关于到厨房里边关于有燃气开关阀门的水阀门这一块，一定要保持它有一个很方便能打开，不能包，能包可以，但是一定要装上一个门啊，或者是之类能方便于你在突发情况的时候打开门，在里边很方便的能把这个东西关掉。特别水阀门你家就会经常用到，比如说你家的水龙头坏掉了，或者是有一些东西都会牵扯到关掉这个水阀门才能解决一些问题，燃气也是一样，这种东西一定要方便，一定要方便，方便打开。 好的，其实这点的提醒也非常重要，就是厨房的燃气管和水管的这个阀门不能够封死啊，要尽量方便开关，而且呢方便查看和检修啊，这点是很重要的。这个动感北京说了，说我家的厨房的防水做的和厕所一样高，都是1.8米，这个是防得非常好啊，防患于未然了。但是其实厨房的话倒是也没必要做那么高啊，就做差不多50公分就行了 啊。对的，之前你知道有一个小故事啊，我之前去有一家客户家的当中，有一个客户去他家的时候，冬天燃气热水器冬天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热胀冷缩，就是比如说你出去游玩了，出去了1个多月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会顺到你那个烟筒往里边灌冷空气，如果你的热水器的水没有放干净啊，现在这刚好是冬天的来临，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假如说你家装的有燃气热水器啊，在你出远门的时候啊，经常不在家的时候，有1个月20天的这个经常不在家这种现象，你一定要把你家的热水器里边的冷水放出来，把热水阀门打开，冷水关掉，把热水器的水放出来。因为天过于冷的话，热水器的冷水会通过那个烟道，就是那个冷空气通过烟道，然后转化到热水器里边，把你的热水器会冻着，冻着之后再一化掉，那个水箱就会容易破裂。你不在家的时候呢，那个水就哗啦啦啦啦一直在流。如果你长时间不在家，会一直流到楼下，直到有人发现。这种事情每年都上几十起，造成的损失也很大。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怎么去做啊，专业人士就是轻而易举，非常容易。但是我们如果不懂的话，自己操作。 可以吗？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它燃气热水器下边有两个阀门，一个冷水，一个热水。 对， 把冷水的关掉，把热水的打开，然后把你的水龙头打开，这样的话热水就流出来了。 嗯嗯。 啊，它热水器上还有一个就是泄水阀，泄水阀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啊，还有一现在的热水器比较智能化了，有的人出去的时候容易会把水就是他忘了关了。 嗯。 啊，但是电呢，它啪。电拉下来了，走的时候呢，我建议热水器那个地方插的电，因为它热水器有一种防冻的装置，现在慢慢出来了，所以这个就会也能缓解到这种现象，冷水关掉，热水阀门打开，把电源插上， 就可以了， 对对， 因为现在它有这个功能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另外有一位朋友问说，请问怎么参加装修陪同计划啊？您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报名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想参加这个陪同计划，把您的电话号码呢写上，到时候我们有关人员呢会跟您进行联络啊。另外呢，实际上在厨房的装修的时候，瓷砖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无论是墙砖啊，还是地砖，您觉得在厨房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个墙面要贴砖吗？ 墙面的话一般现在是这样的，墙面有很多，我碰到一部分客户他是这样，比如说橱柜一般是85的高度，85以下了，为了节省成本，其实橱柜围一圈你的后边基本上看不到了，然后你看到的地方呢是在你80以上的位置，到大概从地面量上去大概1.6米，那个位置你能看到，其他地方都给你挡着了，橱柜后边后背板，但是有一些管路的地方呢，后背板它是要给你拿这个很大的豁口，这样也比较丑。我建议可以去装一些不太好的瓷砖在这个后边去，没必要花大的本钱在这个橱柜后边，就很我因人而异吧， 没必要 啊，因人而异。如果说家里真的不差，我觉得整体效果要好一点，这个也可以铺贴上。如果说你要是说装修的话，反正这些东西我们前期都给你挡在后边了，你可以去改变一种，就是节约成本这个来讲，抹平它也可以的，刮大白也都行，我觉得是。 但是露着的地方呢，还是要贴上砖， 对， 因为你好打理嘛，是吧？ 对对对， 你要墙漆的话，你要擦一擦的话是很麻烦的，另外也容易招一些油烟啊。 对。 另外在选择的这个瓷砖上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好打理的啊。 对，厨房这块的话，因为它会经常，比如说咱们做饭的话，难免会有一些水，有一些汤，洒落在地上，还有一些油啊，可能就是你咱时间一长了之后，是吧？地面有一些这种饭汤啊、油腻之类的。所以厨房比较滑，比较滑的话，大家一个女生在这个卫生间做，在这个厨房做饭，她有时候一不小心端的菜，本身端的菜就不太好走，然后再一次一滑的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太好。所以厨房选择我建议一定要，就是好打理，然后 又防滑， 这种比较好。其次就是下边考虑这两个前提在前，再考虑其他的这个 对美观呀什么的， 对，实用为主。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像什么瓷砖啊这些啊，相对买好一点啊，因为有些东西你买的太次呢，可能刚一开始觉得还行， 对， 但是呢两仨月一过后，好坏瓷砖一下就能够分辨出来了。 没错没错，特别是厨房里边它有很多污垢， 对，它磨损性非常大， 对，很多污垢，然后你那个水也比较多，所以有时候渗了之后特别难看，包括墙砖这些东西，你经常会去拿水啊往上喷，这些东西这个渗透了之后，也就是特别 影响美观， 对，不好看。 另外在厨房，一般大家都会吊顶啊。这个吊顶的话，咱们就用一般的铝扣板还是集成吊顶那样更好？ 现在集成吊顶我觉得更好一点， 原 因它方便拆卸。 啊， 集成吊顶呢，它有一块一块的嘛，大家有一个吸盘，直接可以吸下来。它里边有很多，比如说咱们的，抽烟机的烟管啊，热水器的烟管也有可能会在这个里边去，对吧？还有一些水电，也都在这个里边去。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油污的一个清除，比较方便。再一个呢，还要考虑到这种好拆好卸的这种，随时可以检修进去啊，这种为好，别弄个铝扣板或者是那种石膏板，一下封死了之后，这个我虽然说很美观，石膏板是吧？你做的整体效果可能很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它没有集成吊顶这个方便。现在集成吊顶也花样也多了，可以做的也特别漂亮啊，这个 集成吊顶啊，它就是集很多功能为一身了。 哎，是 吧？而且呢，它要拆卸也非常的方便啊，一块一块的， 对， 一吸就下来了。 对，你自己就可以去操作这些检查。 而且价钱其实也不贵， 价格也不贵，而且它的这使用年限还比较长，这个还防水啊。 集成吊顶一般用的也是那种铝扣板吧？ 对，铝扣板，然后有很多就是，材质有很多种吧，现在材质有很多种啊。 好的。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最近呢，海淀有没有共有产权房的网申啊？您可以查一下，这个有一个公众号叫家爷房谈，家爷房谈，他们里边关于共有产权房啊，就说的非常的细致和全面哈。他们主要是做这方面内容的，您查一下家爷房谈的那个公众号里边呢，一般都是有的啊。好的，那我知道呢，咱们这个智利呢，您是做电器出身啊，当然了，这个原来也做过什么硬装啊什么的，像这些厨房的装修，都白玩似的哈。那现在呢，你也是做一些家电呐、电器啊，比如像烟机、灶具、消毒柜啊、橱柜啊、衣柜啊，还有榻榻米啊等等都做哈。那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呢，咱们说一说哈，比如说这个烟机，目前呢咱们有四大类哈，有中式烟机啊、欧式烟机啊、侧吸式的烟机啊、下排式的烟机啊等等。那您觉得在选择抽油烟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中国人您觉得用哪一种更合适一些？ 选抽烟机，我觉得首先买抽烟机干啥？买抽烟机有吸烟嘛？ 对 吧？你首先要考虑一个它的吸力大小的问题。你看你是经常做饭做咱们一般喜欢比较炒火比较大的这个吸力，炒菜然后爆炒嘛，然后吸力比较大的。我认为这只是四种烟机呢，首先它每个烟机呢，都有一个这四类烟机啊，都有一它自己的一个吸力的一个大小的一个说明。有几个数字我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现在的烟机的风力呢，一般要达到15到23了，15到20，有一部分厂家的抽烟机每分钟的排风量可以达到23啊，这是就是它的排烟的每分钟就是能把你家的空气啊置换，就是每立方米就是23个立方呢，20个立方呢，说的是你这个房间的平米数啊，说的排烟的这个是，所以它有一个值，一般是15到20，我觉得在这个区间呢都可以去看一下啊。再一个呢，就是 15到20叫什么叫风速吗？ 就是排烟每分钟的排风的排烟量。 排烟量啊， 对， 一般的说明书上都有，叫排烟量是吧？ 对，排风量， 排风量， 排风量，就15立方到23个立方啊，这是它的一个排烟量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风压的一个要求，就是你有了一个一定的风速之后呢，风速你具备这个能力，但是你没有这个压力，大家都在一个同一阶段，都在一个同一时间做饭的话，如果说你的压力达不到的情况下，它还是排不出油烟的。一般这个压力呢是现在是380480在这个之间都还可以，有一些品牌呢已经达到700多的也有啊，个别单型号的机子。 所以这两个指标咱们一定要注重一下啊。另外凭您的经验来看哈，因为对咱们中国式家庭的这个布局啊，厨房的状况您比较了解哈，您觉得这四大类当中的，如果大家选择的话，哪一种可能更合适一点？ 我觉得还是侧吸的和这个欧式的相对来说比较考虑比较优先一点的，中式的因为这个已经好多年前都在使用这个了，它外观不是特别美观，如果说你家里的装修装的是比较新中式的或者是简约的啊，这种的话我建议去可以选择一下侧吸的，侧吸的现在它的技术，因为它的电机采用下沉式的电机啊，它电机离这个做饭的这个距离呢比较近，所以它能快速的把油烟排走，而且呢在你做饭这个人呢，它的安装的位置呢一般是在85左右，也就是在1米5、1米6那个样子，那这个做饭的这个人呢就不会闻到 这个 吸到油烟这个烟，所以侧吸呢对做饭这个人